点，天天有聊。今天呢，跟大家聊几个小事儿啊，都不大啊。如今呢，咱们中国人呢，应该说走南闯北见得多了，这才知道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有人管，在哪儿其实都不自由啊。比如说在美国，你别说这个走路随地吐痰，开车什么野蛮并线啊、闯红灯啊等，就是在自己家里你大声喊，然后打孩子什么的，这都有邻居举报你，警察然后就会找上门来。别说这警察，就是咱们认为的这些文官，比如说在机场海关你遇到那移民官啊，有的挺胖的，有的也挺瘦啊，个个腰里别的都是真枪啊，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拔出来练一练。嗯，所以为什么说自由是相对的啊，就是你的自由其实是以建立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如果大家都自由了，它意味着大家所有人的自由其实减少了，因为没有人有绝对的自由了，哪怕一个啊。刚去美国玩的时候呢，发现美国人洗衣服从来不拿外边晾，你看美剧啊、美国电影啊，没有在外边晾衣服的，统统都在洗衣机里烘干。这个时候第一感觉应该是美国太阳和中国的不一样嘛，别看明晃晃的，可能不出活晒不出来。然后你把这个袜子在那晒两天的话，如果有机会啊，偷偷晒啊，两小时其实也就干了。所以中美的太阳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啊，然后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洗衣机是不是烘干力太好了，所以就不用在外边晾了。其实你看咱们国内现在洗衣机的效果也不错，也有很多有烘干功能的，但是能烘干该晾也得晾啊，烘干了以后再晾，反正烘干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要见太阳啊。后来啊，我才知道在美国很多地方啊不许晾衣服，这不是什么联邦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禁令，而是约定俗成。如果你非要晾，也会有人来管你，就不自由又来了。各种单位都能可能找上门了，像咱们街道委员会这样，比如说它叫社区管理委员会，或者城镇规划机构，或者镇政府，或者是屋主协会，就是这些业主协会，还有什么大学校舍管理委员，就是你在大学里边要是这样的话啊，还有医院和养老院，什么是好像什么都能管着你。当然呢，这些人不别枪，但是也不比那别枪的力量弱，他管着你你就得听。都说呢知识就是力量，其实习惯呢也是力量，不在这个室外晾衣服，慢慢的呢也就成了习惯，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美国呢还传到了加拿大。后来即使很多人搬到了没人管的地方，没有什么业主委员会什么什么来找你了，哎，大家习惯了也不在屋外晾衣服了，明晃晃的太阳哎不用了啊，虽然晒的效果也很好，但是就不亮了。如果你看这个美国电影啊、美剧啊什么的，你会发现这个贫穷一点的地方还是有在外边晾衣服的，所以一些美国人就认为这个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习惯，就在窗外晾衣服啊。他们就担心呢，说啊、邻居一晾衣服，那咱们这个房边的房价就不高了呀，因为大家都低收入家庭嘛。还有人说呢，我从自己的窗户看出去，应该看到绿树是鸟，而不是别人的裤衩，这你挂在裤衩在我窗前我能看到，这就侵犯了我的权利。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自由是相对的，那我这有看绿树看这个好环境的这个权利，那你挂个什么内衣在那儿，那我的权利就受伤害了，所以大家就打吵吧。几年前呢，还专门有一个英国人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晒得自由》，主题就是晒衣服在美国引发的种种争议。这个纪录片呢，是从一桩真实的案例来讲起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是个惨剧。一个密西西比州的人多次警告邻居说你不许在屋外这个晒衣服，结果这邻居不听，于是这哥们儿拔出枪把人家给毙了。在我们看来呢，像禁止室外晾衣服这事儿呢，有点极端，不很科学，也不节能环保，对吧？你晾你太阳能嘛，这不是最好的这个节能的能源嘛，对吧？于是呢，这些年呢，有一些美国民众还发起了维护晾衣权的活动，一些州呢还通过了立法来否决了那个叫晾衣绳禁令啊。目前呢，佛罗里达州啊、缅因州啊、犹他州还有科罗拉多州等七个州已经立法了，还有12个州的立法呢正在讨论当中。新的法律就规定，房东必须让租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自家后院晾衣服，只要有约束条件啊，约束条件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晾衣绳或晾衣架不会妨碍这个租赁物业的维护，就没影响你房东啊，没让你这个房子这个贬值。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晾衣绳和晾衣架的使用不违反你这个什么合理的时间和地点限制等等，比如说你说几点吧，咱们不能全天都不让晾，对吧？反正就有一些约束条件，但是大家争取到了可以晾衣服了啊，这个权利。你看连老百姓晾个衣服都得看人家的眼色，这都不自由吧？四处都有警惕的这个眼睛，你想想那当官的就更神经兮兮了。 话说英国诺丁汉市的市政厅首席执行官啊，大概就相当于市长，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科瑞恩，今年53了。前些日子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拉生意来了，这市长来招商来了。科瑞恩呢带领了30多人的代表团，这代表团呢大多数都是老板。他是这样说的，说老板们啊，因为他们是老板，所以能住更好的酒店。我们市政府呢其实就来了3个人，这3个人呢只能住便宜的酒店，因为这都是纳税人的钱，花钱得非常小心，不像他们老板也有钱啊，所以我们尽可能找便宜的。所以市长呢在北京住的是一家连锁经济型酒店，在东大桥附近，房价呢大概是300出头。你看英国的一个市长诺丁汉啊，一市长住300出头的，大概这个也应该是符合8项规定啊。科瑞恩呢来北京呢其实压力很大，他说我去德国出差单程机票才20英镑，来中国机票要600英镑，这回去怎么交代？不仅不能住这个豪华酒店吃豪华这个晚餐，不能坐头等舱或者商务舱，只能坐经济舱啊。而在北京呢，哎，能走路尽量走路，能省一点是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不自由啊，外边有人盯着呀。如果告诉这个诺丁汉大街上的一个人说，我说我去了趟中国，那他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去啊，你别花我们纳税人太多钱哦，我得向他解释我去中国干什么了，是为了让市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能带来更多的投资，来招商来了，我要向纳税人证明这笔钱花的物有所值。那如果我们这次能定下来一些投资，给市民带来一些工作机会，哎，大概就有所交代，这300多块钱住宿费没白花。这类公差带来的投资效果通常呢不会很快显现，所以要证明这些钱花的值当，嘿，其实挺困难。所以这市长说我们每次出公差啊，哎，没办法，都是公开的，都是经受议会和媒体的审视，到处都有人盯着我们，太不自由了。哪家政府呢应该说都缺钱，官员呢都这个抠抠缩缩的，但是官员也不能把钱都掖起来留着这个生崽，对吧，也不可能生崽啊。而有时候呢这官员啊想不花钱可能都没有那个权利。这次呢是加拿大的事儿，加拿大新上任的这个自由党政府坚持国际承诺，要在今年年底前接收2.5万叙利亚的难民。加拿大联邦政府呢已经决定今年要拨款1亿加元用于难民安置，明年再拨1亿加元，此外呢还将给联合国难民署1亿加元用于叙利亚的难民救援工作。这是3个1亿加元啊，一亿加元大概相当于人民币将近5亿啊，所以3个加一块大概10几亿人民币啊。叙利亚难民呢到加拿大以后呢，开始阶段的这衣食住行啊，孩子上学啊，医疗保健，心理治疗啊，这些都要钱，要花多少钱呢？加拿大政府啊也不敢说的特别精细，只能说走着瞧吧。但是对每个难民的费用还是尽可能的精细，并且向社会公开。这个呢，一个是对加拿大的这个所有的公民纳税人公开，还有一个难民接收的这个钱的这些难民也得公开。比如对难民的补助就公开说分2种，一种是一次性补助，按家庭类型的不同呢，金额呢当然也是有具体的不同的。比如说家具家居的用品的这补助上，单身补助950加元，没子女的这个夫妇呢是1625加元，夫妇和一个孩子是1915加元，之后再多一个孩子就加305加元。那还有学校用品呢，比如说每个4到18岁之间的孩子呢补助150元，食品吃的啊，单身补助100，无子女的夫妇呢是175，夫妇和一个孩子呢是250加元，之后再多一个孩子就是75加元。还有服装的补助也是那么细的啊，然后加拿大还冷啊，所以还有一个冬季服装补贴。除去这个一次性的补贴呢，还有每个月的津贴，难民到达以后的第一年内发放，然后一直到他们的找到工作以后为止啊，这个大概相当于失业保险吧。反正单身的是每月822加元，然后再分什么无子女夫妇啊，夫妇和一个子女啊，再多加一个呀，多少钱啊，非常非常细。话说一个叫穆罕默德·阿布拉的，他就是一个叙利亚的难民，他在黎巴嫩的一个难民营待了1年，6个月前来到加拿大，现在呢是在多伦多定居。他就说呀，他说我原来生活在叙利亚，在叙利亚呢我有很多朋友，有家人，有房子，有车，我是英语老师，现在呢这些都成了过去，刚来的几个月呢非常困难，什么都搞不清，到哪儿呢都需要有人陪着，在这儿呢缺钱，没有工作，想去上大学又没有以前的文凭，又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哎，其实很多逃出来的这个叙利亚难民呢在本地啊其实都还是当地的中产吧，要不然他们也逃不出来，然后一出来以后呢，哎呀，全都没有，变难民了，这个就失落感很强。所以这位穆罕默德呢看来不太开心。 我猜呢，相反，肯定也有一些加拿大人不高兴，说我们纳税人的钱凭什么要花在这些难民身上呢？面对这个问题呢，加拿大官员一定很头疼。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最后是广告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红起点，我们的微博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关注。同时蜻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也欢迎大家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لأنك معايا في كل لحظة وكل ثانية، ومش بعيدة ومش بعيدة، ولو بعيد دايماً عليا حبيبي معاك، حبيبي معاك، أنا بنسى كل لحظة لقاك، لحظة لقاك روحي بترجعك.